前的魔力可能发生。当年几位博士凭着印书，追随天上明星的指引，长途跋涉，奉上礼物，迎接马槽的圣婴。如今这位救主已完成救恩，赐下圣灵，他愿意住在我们心中，随时与我们同在。到伯利恒的路有多远，并非很远。